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請睇《感應篇》第十六段。我哋段落完全照回篇所分嘅呢一段。有两句话，不理邪径，不欺暗室。前面讲过，呢段是讲福报，在全文是第三段。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，这两句是总纲。不理邪径，不欺暗室，这句以下是讲修积。我们佛家讲的修行，修行最重要的是心地真情。这两句就是教我们诚意，正是从根本修起。你是讲身之所动，念头之起，起心动念，身体动作就是你。邪经，邪是对正讲的，换句话讲，邪知邪见，邪言邪行，邪见是指这些事情，亦即是说三业违背了正理，就叫邪。欺，这个字的意思是明知故犯，就叫欺。呃自己，呃人，暗室，是人哋睇唔到嘅地方，亦係善恶初分之际。断恶修善，要喺呢个地方用功，咁係真正嘅修行啦。呢两句话就係真情嘅落实，真情个样。我哋自己反省检点，自己有冇做到真情，用呢八个字就能检查出嚟，我哋到底系咪真情？所以呢两句话八个字讲得非常精微，精细。 不理邪径，亦就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讲的端心、端意、端身、端正之意。世间人所谓堂堂正正，中国古人对读书人的期许，光明正大，堂堂君子。由此可知，儒家讲君子的标准，这两句要做到。儒家教学在层级上亦是三个等级，君子、贤人、圣人，这个是教学的目标。所以说读书志在圣言，做圣做言。君子是圣言的基础，想做圣言人，这八个字要做到。佛法讲得更清楚，佛法教学成就亦分三等，阿罗汉、菩萨、佛。阿罗汉就同儒家讲的君子一样，菩萨是贤人，佛是圣人。虽然层级三个阶段相似，而实际上高下差别好大。儒家教学是一世的教育，始从胎教，众至老死，慎终追远。但是佛法教学就是三世，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在空间上来讲，尽虚空遍法界，这种是儒家教学内容之所不及。所以佛法教学讲得非常详细，非常周到，明白之后就知道，做个好人，做个善人，是我们应该的，不应该做恶人，不应该做不善的人。善与人同，那是几咁快乐的事呢？我们希求这一家善，一国善，这一个世界都善，你有这个心愿，有这种行持，同佛道就相应了。当然这里讲的邪径暗室，你确确实实都能做到不离不弃。 世间人在以前都知道为子孙求福，现代人少了，现代人老实说都顾自己，能顾到一家，顾到妻子仔女，就算不错了。但是做仔女的，能顾到父母的少了，老实说是不多见了。亦正是儒家所说的家不成家，国不成国，家是国的根本。是恩义的结合，彼此关怀，彼此照顾，彼此协助，这样先有恩，先有义。如果只顾自己，自私自利，恩义就没了。因而固然是天性，亦要后天的栽培。如果后天环境不利，因而就被利欲蒙蔽，于是人只知道争名夺利，所作所为忘恩负义，咁佢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就系呢度讲嘅嗰两句：理邪径，欺暗实。佢唔系不理，唔系不欺。所以教育就比什么都重要，唯有教育才能弥补先天之不足，才能完成宿根的光大。因此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没有一个不全心全力从事教育工作，尤其是着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。只要将这两件事情做好，社会自然安定，世界一定和平。要怎样做好呢？这两句话重要了。这两句话是新教，是义教。佛家里面讲的三轮说法，三轮是讲身口意，身要做个好榜样，要做模范给你家人看，特别是给你的仔女。做父母要为仔女做好榜样，他由细一日到黑睇喺心目之中， 那种印象非常深刻，所以想教仔女做好人，父母就要做个好榜样。那个小朋友将来大过了，自然贤惠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学校老师想自己的学生将来有成就，对社会对众生有贡献，老师要为学生做个好榜样。学龄那个阶段，模仿能力特别强，在学校跟老师学，在屋企跟父母学，如果父母不做个好榜样，老师不做个好榜样，想底下一代有成就，咁就难啦。而家大家嘅观念有个错误嘅错觉，以为你有技术，你有科学常识，有能力能赚钱，咁就係好仔女、好学生。呢个观念错啦。现在世界先进国家确实有唔少有能力、有技术、有科学常识嘅科学家。他们每日在这里发明，在这里制造什么尖端武器，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出来的。制造那些东西做什么？杀人，毁灭世界。父母有这种仔女，老师有这种学生，你能觉得荣耀吗？这个是个很大的错误观念。如其养一个仔，教个学生将来他制造高科技武器来毁灭世界，倒不如养个乖仔，教个好学生，能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群。这两样做个比较，我们怎么选择？这种是智慧，这种是福德。如果各位真正参透这个道理，凡是对众生、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都是邪径，佛家的戒律里面就严格禁止不可以制造 殺生的工具。在古时候，你打造刀枪，制造弓箭，这些都是殺生的。佛家戒律里面禁止，不单止不可以制造，连卖都犯戒，都破戒。古时候那些兵器、殺生的工具，老实说，对众生的伤害幅度很小。杀一只小畜生还要花不少力气，现在一禁制，一个原子弹爆发，几百万人丧生，这种是荣耀吗？如果说荣耀，那是魔王的荣耀，鬼怪的荣耀，不是人的荣耀，人的悲哀啊。天人悲哀，邪魔觉得荣耀的。现在邪经这两个字意思比古时候大得太多了。暗室的意思亦好深，人见不到的地方，你独居一室，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他的心意，他的精意，是藏在你内心里面的念头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同人面对面，人哋亦唔知道你藏嘅系咩野心，你动嘅系咩念头，呢种亦叫暗室。可见得暗室嘅意思亦好深，亦好广。真正做到一切处一切时，不自欺不欺人，这种是诚敬的功夫。印光大师教我们全诚尽分，全诚是我们全心，这八个字是全心。尽份，份是本分，尽我们本分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绝对不要为自己，为自己绝对有过失。你如果问为什么，为自己是迷，为众生是过，为众生自己亦是众生之一，大公无私。由此可知，为众生 是为大我，是为真我，为自己，是为小我，是为假我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事实真相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，然后你先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，你先知道这两句话应该怎去做，而且是不做不得。这两句话是菩提心里面的心心，心心好善好德，真正的好傲，没有加丝毫勉强在里面，造福积功累德都从这个基础上光大的。所以不是这样的全心，不要说你修道难，你在这个世间想求趋吉避凶、消灾免难都做不到。佛家无论任何一个宗派修行都讲求从根本修，这两句是大根大本，意思无尽的心讲，希望我们同学要留意，要认真学习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